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呢費南尼搭卡維卡，唔知道做乜嘢，係立撚十到立撚十中嘅立撚十嘅立撚十，佢入波慶祝你打個籠啦，啱啱先啊 ！Break 先，一個聚集全港最優秀反萬人才嘅網台，歡迎收聽熱血二台，我係寫文言嘅獅子。32周71分排榜首，喂利物浦小心曼联啊 ！Make a stream， 我系狮子。 我哋利物浦球迷唔使再潜水啦 ，Make a stream， 我系皮蛋。 等咗25年嘅梦终于有机会啦！而家利物浦 Make a stream， 我系阿 Kid。 好啦，翻翻嚟第二節啦。咁啊，頭先阿九叔啊講開呢一個謝隊長啦。咁啊，我覺得阿隊長今屆都真係好神奇嘅。神奇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咧，可以話佢上半季唔係好突出，即係我覺得即係個打法上面，尤其佢拍住盧卡斯啊，即係間唔時咧會拍下軒達神啊。其實因為今屆其實我哋個陣式都變得幾多嘅，試過打352啦，試過打433啦，442又試過啦，4231又試過啦，即係謝拉特一路即係喺上半季嘅表現唔係好上力，同埋咧我成日都覺得謝老四近呢幾年咧成日都揀波踢嘅，即係佢有種球霸嘅味道，即係佢你好難咧推得佢喐，即係呢個老大哥咧有陣時佢。基本上真係揀波踢嘅，你會見到哇，佢有場對愛華頓，哇，真係打到球王級嘅。跟住下一場對諾域治就即係忍曬型啊，又冇火啊。 所以其實我之前都成日同佢講話，佢應該掟，即係前兩年啦，即係掟佢落後備打就啱噶啦。即係佢嘅表現係唔稱職嘅。有時我嗰陣係拖慢咗對波，佢有一輪傷嘅時候咧，反而利物浦個表現咁、那個效率係仲高啲嘅。 好多人都咁講過。 係啊，咁即係我尤其是睇咗利物浦嘅實質，佢我唔敢講係咪揀波踢啊，但係老實講。我真係令而家尤其而家嘅體系啊，由上年開始啦，佢落場就拖慢咗隊波，但係今年我覺得佢轉型佢就成功啦，即係轉型成功。 放手咯，起碼我覺得。 肯放手啦，佢主力咁佢做後面嘅防務，係多過走咗去前面再進攻啦。的而且喺速度上，佢的而且確唔係再喺個高峰位啦。但係佢如果將個精神力而家擺即係體力同精神咧，都擺咗喺中後場咧，其實我覺得尤其盧卡斯傷咗一輪傷咗啦，其實佢喺中場嘅防守嘅作用咧係非常之好好嘅。 佢嗰個作用咪同即係大家拜關公一樣喎，你擺佢喺度震到家宅嘅。因為係嘅，我覺得譬如有一段時間，我幾普遍我都覺得利物浦隊波成隊波係一想反擊嗰段，你就交個波俾謝拉特，咁佢咪立咗咯。咁如果譬如我可以 skip 佢，我自己 pick pass 兩下彈上去，你會快好多。 而家好少過去腳。 係啦，你而家唔過去腳，件事就爽好多啦。真係當佢關公，適當時候裝住香俾佢，係啦。即係你適，然之後其他時間你喺屋企你照常煮飯，照常睇電視，OK 嘅。你唔好影響日常，你又唔好為咗個關公，你每日就望住個關公，你咩都做唔到。我覺得係咁樣會好啲嘅。 關公理論 OK。 唔係，始終個球員33歲，你諗下而家現今球壇有冇33歲仲可以打到咁 top fit 咧？其實都難揀啦。 英超好少咯， 英超好少啦，太體力化。同埋佢揀波踢係都係理所當然㗎啦，係好難去場場搏得盡㗎喎。其實我都係今季咧係季初 fit 嗰一排之後咧，其實好似你哋話齋都係立咗㗎啦。你俾波佢，始終對波都要慢咗。去到佢好彩佢季中傷咗牌，哇！嗰時對熱刺嘅一作客冇咗佢，成班僆仔係咁去到攻係咁去上，真係快好多啊。係啊，同埋佢傷出之後換咗個位咧。即係都係要歸功於羅渣士咯，幫佢諗出嚟。一開始佢唔適應係打得好差，但係而家越打越好啦。不過危險性就係而家有九張黃牌咯，係突然間上咗去個係，佢唔習慣呢個位。 我覺得係唔習慣，同埋應該係講翻佢全盛嗰陣時佢個打法係而家體力係 support 唔到，佢以前係周圍飛噶嘛。但係而家係你見我見好多時佢抖得好深喺後邊，同埋佢個優點都係佢個缺點，我覺得就係佢好中意放長波，但係。 佢抖得太深，有時會啲波放得唔準。 嗯， 即係我都同埋佢一差唔到再，佢好多環傳，我覺得係慢咗，因為你前面嗰幾隻係快馬嚟㗎嘛。 嗯， 咁、 嗯、 你變咗太多環傳，佢準備走上去，點知阿隊長一叫話個波又環傳，佢又要翻翻嚟咁樣。我覺得係對佢唔習慣呢個位，頭先都係講得啱。 所以而家好在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啊，一開波啊，就啲波就滾入去咧，就好啱用啦。佢而家，即係你話成場波死啦，哇！打咗七十分鐘仲未入波咧，其實有佢喺度危險啊。但係而家開波，我哋成日都上半場已經開大㗎啦嘛，已經砰砰聲㗎啦嘛。 半場大， 佢喺度咧，頭先你嗰個關公嗰個作用就好緊要啦，係啊，可以敗啦。 唔係佢同埋佢又要真係凍喺度嘅， 係啦， 佢凍喺度又好多，即 係你係啊，踢波係真即係。好似我哋踢波咁樣，有個我以前有隊長，我哋打後嘅，佢而家係肥到即係我哋叫孕婦咁樣， 好肥水腫 嘅，好大個肚腩啦。但係佢動喺後面，你個心係定啲嘅。 係啊， 唔係就算輸波都好，甩咗都好，但係你個感覺我哋喺前面發揮係會。 你有緊嗌下嘛？即係譬如我哋 K 寶有隊波咁樣，咁阿鬼 Sir 張志德，佢成日都嚟踢嘅，佢擺個位就係中場中，但係佢嘅中場中意思佢淨係中圈嗰個位， 好中場中下喎。 唔係佢唔係啊。咁我成日都讲嘛，你识踢波，你唔系阿鬼 Sir 自己都讲噶，你识踢波，你唔系鸠哨噶嘛，你睇定个位，你俾位噶嘛，俾波，咁佢真系有经验。咁你譬如我哋队友线波咁样，廿零岁好多啲僆仔咁样，我哋啲幕后啲 research team 嗰啲，嗰啲就两翼就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喺度，你见到好忙碌，又上又落，即系鬼 Sir 咪望住你哋，好啊，嗯，行啊，我俾你。我俾你就得㗎喇。咁但係適當時候，譬如如果你落後啊，或者你攻咗好耐唔入啊，佢個作用就係企喺個中場中，因為佢嗌就全場都聽到嘛，你企得太深咪前面。 所以咁樣嘅。 係你企喺個中場中， 即係企喺個位 定啲，一句咋嘛。定啲， 定曬啦！ 你唔係你始終就係因為譬如鬼 Sir 呢個人係有份量嘅， 係 㗎，519啊大佬， 519啊我都係諗 起，即係你有冇得519啊？佢一句問你，你企咗喺度啦，咁你好自然就係覺得哦係，佢講嘅嘢係有。 道理嘅，啱嘅， 道理嚟嘅，咪定一定，沉一沉，啊停一停咯。喂，翻，即係你又唔好鳩爆入去，你又爆入去，原來冇力翻嚟喎。喂，你落翻嚟啲。有時好多時候睇睇波都係咁嘅，你咪動喺中間中圈，唔睇點喐嘅。佢有時就真係出咗個中圈咧，如果向前咧，你見佢就去到三閘線到，佢就射㗎啦。 嗯， 即係佢嗰啲心態咪咁咯。哦，我能夠行前多兩步，咁我行得離開呢個圈，我咪嘗試做多步，我咪射咯。 嗯， 我射唔到冇壞啊嘛。 嗯， 咁同埋我唔使好似你班僆仔咁衝入禁區入邊啊嘛。我就算射完撲出嚟，有你哋執。 嗯， 我又可以掟住喺度第一套防線，我褪適當時候褪翻後，同埋嗌埋你哋翻後。咁所以個作用係有時係你唔係淨係睇個波去咗邊個位， 嗯， 係佢嗰個球員喺嗰個場中心嗰個真係叫靈魂咯。咁呢樣嘢我覺得係緊要。 其實同埋因為如果佢鬥心咗之後咧，佢變咗去睇個局會睇得更通透啊。咁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即係。全隊裏面謝拉特即係經驗係最老道嘅，咁即係你鬥心咗，除咗你可以即係專注多少少防務，你進攻 skip 咗佢唔使拖慢之外咧，其實咁係好事嘅。所以羅渣士都話噶，大鑊啦，盧卡斯復出點出好咧？即係有一個擔心喺度， 雙防中變咗， 係啊，冇啊，佢唔會出雙防中嘅，即係而家個陣式就真係 都唔適合打雙 遊襲咯。 但係出咗兩個變咗，兩個都係防中咯。 係啊，即係謝拉特而家最好位置真係而家企緊呢一個位咯。咁我又都覺得另一樣嘢點解下半冠季發揮好咗，除咗因為位置之外咧，因為學肥聲話齋，佢知道有機會攞冠軍啊。 係， 即係佢一見到有機會攞冠軍，佢就唔揀波踢啦，場場都決賽，你叫得場場搏命嘅喎。係 啊， 即係你今屆除咗佢入十二碼之外，你留意一下，即係佢頭場入個波，罰球入個， 係 遠射又入個，即係呢一個謝拉特好耐冇見過啦，已經即係咁全面嘅謝拉特，你仲要記住佢而家係企到好後，但係仍然會有機會喺重要時刻入波嗱，例如對愛華頓佢開齋嘅，例如對富咸佢入一個好關鍵嘅十二碼，對曼聯嗰兩球十二碼，即係好有關鍵性嘅作用。咁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同心態有關咯，同埋點解呢一節要提隊長咧？就係頭先我咪講過嘅，我話即係喺呢25年嚟有好多我哋好鍾意嘅球星，即係有一個遺憾係帶住遺憾走或者帶住遺憾掛靴嘅，就係攞唔到 聯賽冠軍。 啊嘛，即係頭先都提少咗就希比亞添啦，係咪先？即係希比亞又係我好鍾意嘅球員。咁我覺得謝拉特就即係佢會見住你諗下，即係佢由青年軍踢到而家踢咗廿幾年，即係佢見住身邊一啲老前輩啊，即係阿加力查都講過，佢話：我以前諗住 即係實有聯賽冠軍我啊嘛，佢講過呢句嘢， 我都講點知 搞成世都冇喎，咁樣，唉，算啦，唔等啦，咁樣，即係謝拉特佢都係呢個心態啫，佢見到好多好多人。走咗攞唔到， 我而家覺得佢有少少咧，似係盡地一波煲埋呢鋪喎，即係好多球迷就會覺得，哎呀，鄧阿謝拉特唔抵啊，如果攞唔到嘅話，所以咧就好希望今年謝拉特點樣好咧都要攞翻。其實就係因為覺得佢之後佢谷埋呢一段咧，未必有再下一年再 keep 得到咧，而家佢谷嗰段力咯咁樣。 同埋長遠計，我覺得對利物浦整個球會。是有一個好緊，如果今年攞到啊，即係話一個原來由青年軍踢到掛靴嘅人，我等咗咁多年，我終於有一次攞到，咁我覺得對於長遠後面嘅無論青年軍又好，或者希望加盟利物浦嘅球員都好，佢哋都會覺得，唉，都喂唔係白等嘅，不過可能個味菜真係要等到好味嘅， 好苦命嘅喎，即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嗱，你青年軍咧，你嘅目標咧就好似謝拉特咁樣，真係要去到最後先至，即係最後一刻先攞到，好苦命。 咁啊，冇苦邊有甜啊？我覺得。 買佢幫你開咗方之後，我哋係咁攞。 同埋佢都有甜頭攞過嘅，咁你即係歐聯都係一個好大嘅錦標啊嘛，即係但係就。始終就係我哋話齋聯賽係最緊要嘅。 心結啊，我覺得嗰個真係。 其實如果唔係嗰個歐聯，你估佢會唔會走咧？其實嗰陣時佢講過想走㗎，佢唔係個歐聯留唔到佢嘅，係啊，車路士甚至乎，不過佢話過死都唔會過曼聯嘅咁就。咁呢啲都有翻啲性格。 唔係，我覺得一個年青球員嘅時候咧，即係你要知道壽命太短啊，即係。為嘅都係錦標，咁有啲諗唔通嘅就一世㗎啦嘛。 即係雲佩斯 啦，雲佩斯啊，你真係明我想講咩？咁但係佢有幸過到嗰一關， 雲佩斯好彩，即係執到美丑咯。 係 美丑啊，真係 美丑。你睇今年就知撲街啦， 今年先話嚟嘅啲咪正。 今年話嚟死啦，大佬俾多多錢你。 其實 佢 知自己中咗伏㗎啦，已經。 佢知而家走咯，想 走啊，而家都係走。 翻阿仙奴啦，最好走。 唔係，所以謝拉特佢。好彩就係過到嗰個心理關口，咪留低咗。咁我覺得即係情感上，佢而家去咁樣去拼搏，要贏今次嘅聯賽冠軍，除咗係佢個人自己之外咧，我都想講就係利物浦有幸可以去到咁嘅人腳，去到四月最尾六場，仍然好大機會爭標。我覺得對我哋嚟講，都係真係呢道氣，如果蝕咗咧，都好麻煩。 傷㗎，其實，所以你諗下，即係通常跌得硬，就因為你升得高啊嘛。 以利物浦球迷心態都真係我哋啲好脆弱㗎咋。你今年諗住攞唔到咧，我諗又衰幾年。 可能咩？我最怕就係又要再等25年啊，大佬。 唔係，始終係難啲啦。你下啲歐洲賽踢咧，即係板凳深度唔夠高咧，你始終買人都唔會買得好多。 佢話下年有6000万都要買人喎。 6000万可能買一個㗎啫，即係夠錢。 單隻真係炒到好貴嗰啲。 同啲樓一樣㗎，六千萬買唔得幾多 啊？哇，6000万買到好多啊 ！K， 如果樓嘅話，講樓應該要揾翻肥姐。 但係就係話，你買到好心儀嗰啲樓，你譬如即係再上山嗰啲，咁你真係一家都買唔到㗎喎。 咁啊 即係你要買頂級球員，你真係可能真係一個。 利物浦就唔興買頂級。 但係羅渣士唔係買頂級。 我都覺得係，即係買兩三個有用嘅，可能呢個。 佢會將啲二線兵變一線兵咯，小列治啊、高天奴啊呢啲咯。 咁呢啲咪好領隊咯？ 好領隊。 其實好咁樣對成個球會。 今季佢 都成個。球壇都好啊， 係啊， 佢買咗一扎，即係買咗好幾個噶嘛，咁但係有一兩個發揮到咯，叫做唔係買六個。 以前新老細入嚟嗰陣時咧，係買咗幾個，例如啊邊幾個咧，廿零， 唐 寧、查理亞多、 今日韋斯咸啲 friend 賣走咗阿托利斯嗰屆啊嘛。 其實我諗老細係老細嚇怕咗嘅呢件事啊，其實佢嗰時係放水俾你㗎，哇乜叫整啲咁嘢 啊？ 自此之後，其實睇到 真係 揸得好緊 嘅 嘛。 呢個阿杜加利樹嘅，即係我諗。最大嘅一個敗筆咯， 都唔完全關事，其實係嗰陣嗰個體育總監啊，卡莫尼啊嗰條友嘛。不過我覺得冇得咁講嘅，而家嘅人腳，即係你唔好講，即係成個管理層又好，領隊又好，教練團又好，或者球員都好，其實嗰個化學作用真係完全夾到嘅，即係大家都係嗰啲咧 underdog 到不能再 underdog， 包括你睇羅渣士嘅 profile CV， 你睇近呢幾年我哋呢班球迷點樣 睇嘅 CV， 我哋睇翻我哋 Facebook 嘅 status， 你遊論到幾慘我哋， 而家係冇做節目咧，先夠膽咧好高調咁表明我利物浦身份啊，成日咧覺得我驚俾人咧會打電話嚟抽水，阿 K 你對利物浦啊又點啊點啊， 係啊， 所以咧唔好夠膽，所以我想。 就話其實曼聯都 OK 嘅。 而家唔使啦，而家唔使啦，而家唔使啦。 有咩入馬場同我傾？ 係啊，大曬馬場我話 OK， 即係 就係。 唔係我今屆好開心啊，做利物浦球迷真係，所以我覺得既然第一集咧真係要發下夢，我哋不如睇一睇咧嗰個 跟住落嚟 賽程表。 賽程表啦，嗱真係得翻六場啦，而家即係利物浦就七十一分啦，咁啊係二十隊裏面第一隊衝破七十分關口嘅， 係啦，你發現到 數據而家所有嘢都利好， 利好嘅入球係八十八球，咁啊亦都係即係全英超最多，咁亦都有人指出咧，自從六二年之後咧，利物浦凡係入球多過八十球或以上咧，都能夠攞呢個聯賽錦標嘅。 但係你係講六二年之後，即係唔係未試過攞八十球以上而攞唔到 嘅？我哋唔講太遠嘅事，六二年差唔多啦，由六二年開始計，唔係因為而家 要計。反而有利數據， 唔係因為點解要計由六二年開始計咧？有得兜嘅，因為六一年我哋喺越組啊，我哋啱啱升翻上嚟，所以我哋自從喺 頂 級聯賽未降過班之後，凡係入親八十球咧，都係會攞聯賽冠軍嘅。 係啦，聽咗曼聯球迷， 即係所以係有 利好嘅。我哋攞唔到你攞嚟抽啊！我哋諗定點樣嚟對答㗎啦。 係啦，冇錯啦。咁至於第二、三、四位，其實第四位唔使講啦，先咁即係而家一路都講緊就最大對手係曼城啦。咁啊踢三十場六十七分，咁啊車路士就輸咗兩場，即係 輸。 其實睇翻三隊波餘下嘅賽程咧，其實曼城係好好打嘅，佢係真係嗰場作客對利物浦啫。但係利物浦你仲要主場，仲有一場對車路士嘛。咁嗰場摩連奴究竟咩心態？點樣用乜嘢陣式嚟去對你利物浦啊？或者佢係咪真係必要贏咧？攞三分咧？我諗好關鍵。 打係鐵桶陣嘅都係。 我諗好關鍵，但係車仔而家我咁樣計法咧，佢可能都難攞冠軍嘅喎、哦。咁佢攞唔到冠軍，但係佢嗰個歐聯四強嘅，即係叫做歐聯嘅席位應該都穩陣嘅。 四強都穩陣嘅。 係啦，佢穩陣嘅。咁佢會唔會真係同你搏到盡打死你利物浦咧？ 一定搏，我覺得摩連奴嘅性格一定搏。 係咪睇埋歐聯應該要？ 而家歐聯 PSG 好勁喎，嗰場 即係過唔過到？如果過到，如果過到，對我哋有利咯。 即係佢起碼下場嚟緊個週中要主場贏二比零，咁就其實出事。咁其實二比零對於車路士嚟講，唔係發夢嘅嘢嚟嘅，係有機會， 有機會。 最慘佢 要谷咯，佢哋嗰場。 咁若然要谷就有機會，希望就係佢谷到入四強就其實。某程度上係對你冇幫助， 係啊， 絕對係 好大嘅著數嚟。 我哋好似觀星咁嘅嘢，所有嘢要即係天時地利人和，我哋先去即係谷到呢個夢嘅發生。 試過鬥過， 要讀埋人哋。 所以我哋都要支持車路士嘅就仲贏兩球係。一定要 唔係一定要出線啊？點解咧？嚇佢對利物浦之前後嗰兩場就係夾住咗歐聯四強， 哇！好緊要啊！ 所以你諗下，好重要啊！真係 唔係啦，咁睇嚟我個人要瞓身啊！ 喂 ，Peter， 你要叫阿 Lulu 著 PSG 波衫，有冇送件俾佢？ 事噶嘛呢啲嘢係咪先？喂，但我知道幫幫手，佢公司真係冇利物浦波衫喎。你留意下佢今年未著過利物浦， 唔想咩？ 我哋就係 呃得多， 因為公司老細都係利迷嚟噶嘛。 哦， 係喎。 嗱，我爆啲嘢出嚟。 係喎，但係喂，佢知唔知咁登，所以唔好俾佢著利物浦先。 都冇衫而家著個乜鬼嘢？ 唔係，你睇提佢啊！ 睇提佢， 你睇提佢叫啊！ 喂，不如我叫佢公佢老師下個禮拜上嚟啊！ 係咯，好啊， 大家識噶嘛，係咪先？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喎，真係叫阿立文唔好咩喎，唔好。 不如呢啲問題留翻下集， 係啦，等佢親自上嚟 回答，係親自回應呢個。 嗱，我哋講翻賽程先。其實頭先阿 Kit 都有講過咧，就曼城嘅賽程睇落好似易打，但其實佢有三場作客，一場作客係利物浦啦，另一場作客就即係互緊級嘅水晶宮，同埋爭緊前四嘅愛華頓。 係。 咁其實你要知道咧，今屆曼城嘅作客唔係特別好嘅，即係同我哋利物浦係咁上下都係28分嘅啫攞。咁如果你話作客，你望曼城失分咧，就唔係冇機會嘅。同埋今年愛華頓個韌力真係嚇死， 係啊， 真係嗰啲咧落後啊，跟住臨尾即係入翻球，跟住搞掂你啊，打少個都可以反級2-1啊，即係唔好睇少愛華頓主場嘅威力啊。 同埋愛華頓，你知同利物浦㗎啦，大家真係咁鬼細仇，佢真 係。唔係喎，我又想去大家一齊攜手兄弟入去打歐聯嘅喎，我諗佢而家都有呢個目標啊， 係嘛？ 唔係好難啫，佢今晚對定聽晚對阿仙奴啊嘛， 係 啊， 佢只要過到呢一關，其實佢季尾真係同你搏盡嘅喎。 啊、 始终你本身有班波，又换咗个比较好啲嘅领队，系咪先？ 系啊，我都觉得 两兄弟携手睇欧联有几难啫，系咪先？即系话就话世仇啫，系咪先？咁我都望兄弟好噶， 抽极都系一个目标。 系啊，肥得每一句说话， 点解今日啲抽水力好强？佢 非常强，好高分啊！我真要赞翻啲 Lotion 先。 水务处长， 佢不嬲都系咁噶。 喂，咁我哋讲翻自己啊，除咗讲嗰啲观星现象之外，嗱，听晚咧。就對韋斯咸嘅作客，咁 驚唔驚呢場？ 我其實我驚， 有啲驚，我成日有啲怯啊，真係 驚俾卡路爾搞掂。不過周中有睇韋斯咸嗰場，其實咧佢就唔係話踢得好鋭利嘅啫， 但 係哇佢高波真係冇得輸，所有高波斬到俾卡路爾咧，佢就算射唔到，佢一定控到嚟先。咁你已經驚啦。我諗所以聽晚要針對性，我會唔知會唔會出沙高嗰啲去頂一頂咧？係 會唔會要咯？我覺得如果 其實亂有亂局啊，即係足球就係你。斬到波埋去就一球就可以頂入嚟，我最驚就係呢樣嘢。 阿薛可靜頭先就話好中意阿卡爾噶嘛，就係呢樣嘢嘛。你覺得佢會唔會收死？ 佢因為佢打呢隊波防高波，佢唔係揾啲高人嘅，佢係去收去到閘，即係兩邊唔俾佢出波嘅。即係就多個， 其實好難㗎。你話踢波要兩邊唔俾人出波啊，係好個好霸道嘅戰術嚟嘅，大佬。即係等於我叫你唔好俾蘇亞雷斯攞波，佢褪到自己中場線邊攞波， 佢爆你都得。 即係你唔好人冇人跟住去 mark 佢㗎嘛，呢個係冇可能。 就算你防到佢兩閘唔出波，你防唔到啲角球死球㗎嘛。係 啊， 我覺得你要出沙高， 唔俾人斬波 係。艾嘉今年其實都仲未揾翻個狀態，好陰功呢個副隊長。就係你俾咗個副隊長俾佢之後咧，我發現佢今年真係完全係。加唔到貨，尤其史基泰爾太強啦，今屆。 其實憑感覺咧，季初嗰排係沙高搭呢個史基泰爾咁啊，其實係穩過下半季嘅防守 咯。 咁你當然啦，大家又冇話點犯錯，咁都唔會突然間換走咗佢啦。 嗯， 係啦。 但係你針對性部署，如果你真係要防高波嘅話，我覺得你真係一定要出沙高，因為你諗下沙高個樣真係貴你佬咁樣 嘅。哇！你季中我睇卡路爾佢頂頭槌咧，係高過龍門雙手嘅，高過龍門雙手嘅喎，係好離譜嘅事嚟嘅。不過好嘅好在，韋斯咸嘢真係冇嘢爭啊，上咗岸啊。 啊，係啊，佢。 啊、 但係佢冇包袱喎、啊，你咁樣諗咯。 同埋包袱先踢得輕鬆。 同埋有一樣嘢啊，係 任你講嘅。 係曼聯。 我哋淨係講有領位，有你數據，淨係有你數據啊。 唔係。同一樣嘢，曼聯今季話俾你聽，一場波可以傳中81次噶嘛？ 屌有你有啦！ 即係你諗下，卡路爾頂81次，一次已經夠你收皮啦。 點解曼聯唔買卡路爾咧？ 係咯， 其實 我都覺得係。點解聯賽冠軍啊？如果你買卡路爾， 下年買 啊，得佢係利物浦人啊嘛，都仲有啲風骨嘅，你買佢都唔過啦，係咪先？ 唔係啊，奧運都係要啦，都係咁啦。 誒，奧運呢啲過咗去唔好講啦，呢啲唔係利物浦，冇踢過利物浦，邊個嚟㗎呢個？咁我覺得呢一場波就有啲暗用咯，但係有好多人都話嘅，今屆利物浦即係唔驚嘅，後邊濕三球，我入夠6球俾你睇。係 啊， 如果當我 網球比數， 網球比數係 啊，真係咁 㗎。當我唔係一個利物浦嘅球迷，老實講呢場波冇得輸啊！以利物浦而家嗰個狀態咧，老實講呢場應該繼續買大 OK 嘅。 我要上身係，我都想講入球大啊，唔該。 嗱，繼續大啦！我好有信心嘅呢場，但係我作為一個利物浦球迷，我又謙卑少少，我就好驚啊咁樣。 係啊， 我真係有少少 好虛偽 啊咁樣啊。 嗱，我想講呢一場波其實有一個壓力嘅，大家要留意就因為車路士同埋曼城係踢先嘅，咁、所以即係如無意外，如果呢兩隊攞曬三分咧，咁利物浦係會有 可能有意外噶嘛？ 我都當然希望啦。如果我當佢冇意外，咁利物浦係會跌翻落去第二位先嘅。 好，咁樣輕輕講埋今晚兩場波啊。咁其實修咸頓呢排踢得唔差，同埋入波都好強嘅。 嗯，修咸頓係對曼城嘅， 冇錯係啦。咁呢個意外都有存在嘅可能性啊嘛。 難食㗎，難食㗎。 同埋車路士佢仲要流力踢翻巴黎聖日耳門，巴黎聖日耳門好在咧。佢就要你而家佢贏夠佢3-0咧，咁佢車路士冇得爭啊！ 係， 3-1希望佢咧， 係啊，掉翻條尾。 係啊， 呢個比數係好鬼。 如果其實2-2更加好， 掉鬼嘅。 係啊，掉鬼好掉鬼。 獅子唔輸埋3-1會更加好。而家掉鬼得嚟咧，其實都有機會失分，有啲意外。 哦，咁我都當然希望兩隊輸曬添啦，直頭。 咁梗係啦。 但其實呢兩個禮拜其實好似利物浦都打禮拜日㗎，佢之前你話我需要壓力，我都唔驚嘅。 我哋其實禮拜六冇波踢㗎啦，以後全部禮拜日嚟㗎。係 啊， 之後嗰幾場即係。 禮拜日、禮拜一。 禮拜同禮拜一咯，禮拜一嗰場就係作客水晶宮。 可能嗰場攞冠軍咧，宣布。 可能車路士嗰場已經攞咗咧。 咁要峰回路 转，咁粒水， 咁粒水， 唔系啊嘛，第一集啫， 系咁输波， 对唔住对唔住啊，收翻，嗱，跟住我哋之后就会对曼城嘅，其实各位点睇呢场对曼城咧？ 你真係咁驚？我覺得對曼城呢場 反而曼你知利物浦其實係咩波？越強就越強噶嘛，係咪先？所以我反而唔擔心啊。同埋曼城係會同你鬥功噶，佢唔會死守你。但你話對車仔又反而會擔心啲。 嗯， 我擔心就睇翻，因為上一個循環就係其實嗰場利物浦都唔應該輸。 嗱，嗰場唔應該輸，嗰場 其實兩場都唔應該輸， 至少都和。 即係其實對上一轉對車仔同對曼城，我覺得起碼可以攞分走， 起碼攞分走 啊！即係但係我就係驚呢一下咯，即係你個心係好紅，你所有利好因素都喺自己度，但係有時就係啲柱啊、眉嗰啲一落嚟幫拖咧就大。 我記得嗰場曼城個龍門打得好好喎，但係唔記得。 祖克特啊，係 啊，係咯，祖克特 佢 雪 咗好耐㗎，突然之間出翻嚟㗎，陰公。係 咯。 佢嗰場波之前 所以 係咁雪，跟住一出就上身激死啊！真係。 嗰場輸咪嗰球球嗰球越位咯，明明落後三四個身位，單刀都判越位嗰球波啊，斯達靈 係。有咁。嗰陣嘅 Sterling， 你俾佢有投彈到應該都係粒一粒水先，係咪先？嗰球都係會唔入嘅。咁我覺得咁嘅，曼城嗰場我唔係好擔心嘅，因為我覺得開放式打法咧，咪鬥功咯。你入五球，我入個六球；你入個六球，我入個七球咯。即係嗰啲其他嗰啲人可以買下嘅，其實就係、是。咁跟住之後，作客對諾域治嗰場就 你 fan 嚟㗎呢個， 真係 fan 啊！諾域治真係蘇亞雷斯又攞波， 要補咗英超㗎喎呢啲球友。 咁車路士嗰場，我覺得反而係餘下六場，我係最擔心嘅。 我係最擔心嘅，係 因為你諗下，即係頭先阿 Kit 有提到呢一樣嘢嘅，我會覺得摩連奴嘅性格嗱，第一羅渣士係半個徒弟仔啦，即係或者你講係我條僆啫喎， 助手咯， 啱啱先？咁我你知摩連奴嗰啲耀威嗰啲性格咧， 口水戰就一定用硬你 嘅。係啦，係啦，咁加上就即係摩連奴今屆回歸英超就好似個王者咁樣翻嚟噶嘛？喂，如果佢兩手空空咧， 王仲個王啊！ 咁佢即君臨天下啦，即係咁佢會好冇面。 唔係咯，佢 我聽人講話佢有想要挟老細咧買前鋒啊，因為佢而家啲前鋒佢勁中意啊，即係而家都係啲老細兵。 借咗個盧卡古吹咯，已經 係啦， 佢已經唔用咁勁，已經唔用啦，仲 滿意。覺得好有問題啦，即係佢覺得而家嘅前鋒唔係佢自己好想要嘅前鋒，即係佢想想要挟老細去買前鋒嘅話咧，可能佢有一著就係話佢喺聯賽真係，既然而家都輸俾水晶宮啦，順勢咧既然都攞唔到個冠軍啦，咁啊會唔會有啲順水人情啊，又或者唔同你打盡咧咁咧？ 哇！我想係咁啊，如果佢望係諗住博歐聯嘅話咧，其實冇所謂㗎，即係我覺得咁樣咧，從反曼嘅角度係最靚仔嘅。點解咧？嗱，聯賽杯冠軍係曼城，足總杯冠軍係阿仙奴，跟住聯賽冠軍係利物浦，歐聯冠軍係車仔。哇！我覺得 OK 嘅。嗱，如果係咁樣嘅格局，利物浦可以攞到聯賽冠軍咧，好和氣，我好開心嘅。 係三個字，曼聯咧， 水杯咯，水杯咯，有隻水杯俾佢咯。係啊，我覺得最尾就對水晶宮同埋紐卡素我又唔係好擔心。 紐卡素又唔驚嘅，紐卡素等慶祝嘅啫。即係我覺得唔係，就算真係我都有研究過，即係我覺得除非你真係之前嗰五場贏曬，最後輸俾紐卡素而失落個冠軍，先會令到安菲路咁愁雲慘霧嘅啫。即係我覺得我哋就算嗱，我哋遠到香港嘅球迷都明白。利物浦今年行到呢一步唔係容易嘅，咁我覺得就算如果譬如可能早段，譬如如果原來已經輸咗俾曼城，或者可能再加多場失分，你個冠軍都攞唔到都好啦。你拉斯嗰場對紐卡素咧，係嗰個凝聚力啊，即係我覺得你一定係起碼起身拍手掌拍翻十分八分鐘先放你去分析嘅，係啊，即係要咁樣先放你走，因為你知道哦出邊 入謝拉德拍拍拍 謝拉德。咁你起碼出年你知道有歐聯，即係叫做一個咁歐洲頂級嘅聯賽，你幾年冇踢，咁你起碼哦翻嚟啦。即係我覺得係個進步度係夠令到所有球迷滿意嘅，我覺得起碼呢樣嘢。所以最尾嗰場睇下前面嗰五場有冇失分先啦。 我覺得我唯一擔心都係車仔嗰場咯。其他我都覺得應該都穩陣嘅，但係我調翻轉計個條數，曼城會失分嘅，即係除咗對我哋嗰場之外，呢個都幾肯定㗎啦，即係唔好意思啊。 我想講，如果曼城之後嗰幾場贏得曬，咁老實講，我俾你啊，我心服口服。 如果我哋贏曬都要輸，我真係覺得 都係啊，都心服口服。 唔係贏曬六場就肯定唔會輸，應該。 好似係喎。 贏曬六場唔輸㗎啦，贏曬六場唔輸。 所以而家點解你點解啲人肯走出嚟講話啊？我覺得有話冇諗過攞冠軍係呃你，因為你贏曬六場。 連 主動權你自己手 就會主動喺自己手，你係連勝十四場攞聯賽冠軍， 好誇張喎！ 破紀錄嘅連勝， 破紀錄噶，你唔好最多係連勝十二場啫嘛。 英超唔知幾多呢？呢個都要查一查。 總之我唔知就係上次個 friend 話俾我聽，總之利物浦喺歷史上頂級聯賽上面最勁係連勝十二場。 係啊，同埋我都希望呢個夢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去到即係起碼最尾嗰場啦，因為我去現場睇啊嘛，但係即係我安排咗去硬飛路。 我想睇下攞跑嘅， 攞跑。 一定 衝 落去啊！ 咁我唔好講攞跑先，我喺度諗緊，即係哇！如果真係贏英超，可以喺現場見證，等咗廿幾年，等咗四分一世紀，謝拉特舉嗰隻杯咧，即係哇！ 出嚟我一定喊 啊！ 喊啊！真係諗起都喊， 我真係 希望喺屋企睇嗰陣時 係， 但係你講起攞跑咧， 最邊 有講攞跑？ 我你諗你講起攞跑都冇理由唔講翻傑斯仔條數嘅喎。 咩啊？ 我哋喺反萬大嗰個專業度問咗好多次都冇人回應喎。 我解釋下咩事啦，就話有個主持人叫傑斯仔，即係萬迷嚟嘅，就話喺上年七月嘅時候話利物浦嘅排名如果高過曼聯咧，就佢咁寫嘅，幫你下咁樣嘅意思。 唔係啊，係 啊，咁我必須要解釋咧，即係我唔好啲美嘢，皮蛋。你可以幫我咧代師出征係冇問題嘅。 重口味啊！ 唔係話真。我哋試下招募有冇人想俾人 係 咪嚟排隊囉。 係啦，你睇佢逼到我個節目都要暫停，你就知我幾驚呢件事啦大佬。喂但係咁喎，曼聯仲有機會㗎喎、哦、曼聯贏曬六場，利物浦輸曬就可以反過利物浦多一分。 潮文又要出啦咁樣真 係。都話係應該出邊首期潮文㗎嘛，而家係九攞冠軍係幾多倍話。 9999，置業首選。 置業首選啊，大佬。 就講樓你專家啦。 梗係啦。 大哥係咯。 首今日唔好跌百啦。一萬倍喎、啊、大佬。買一百多四個零喺後面。 我而家呢係好興奮嘅，不停喺度諗緊呢，即係如果攞聯賽冠軍呢，我事前有咩要準備嘅。咁呢即係。 俾人冚囉。 哎呀夠啦平凡。我諗住整條呢大 band， 大家都有見過。 見過啦，喺呢個 page。 係啦， 嗰張真係靚。你係咪會攞去英國啊？ 攞去英國啊，咁就有個喺英國嘅朋友咧，幫我問緊球場嗰邊，就想掛出嚟嘅。咁而家傾緊個 size 可以幾大？咁嗰支旗咧，其實就係有20几个利物浦嘅球員今季出過場，就順住次序，由宗師去到寫一個葡萄牙仔叫咩名啊？那個新星。 35号嗰， 系啊， 唔記得咗，唔係35号， 唔記得咗已經。總之好，順住次序排。咁嗰張 banner 嘅概念就源自於一張喺利物浦好出名嘅 banner， 就係有 Bill Shankly 啦，有杜格利樹啦，有肥賓嗰一張 banner 去演變出嚟嘅，就將今季所有利物浦球員咧就一字排開咁樣嘅。咁我而家就諗緊咧，就問到個 size 可以掛之後咧，就會係聯絡。兩邊嘅球迷會，即係包括利物浦官方球迷會啦，即係皮蛋嗰邊啦。 我係唔好咁講，算啦，唔好講得。 啊，對住收翻。 我講個嘢係。 同埋我嗰邊咧，即係 A12 咧，就如果有搞體波活動嘅時候，就會攞去俾大家簽名。咁即係就寓意住，即係冇喺現場嘅球迷就帶住大家咧嘅精神咧，就帶去呢個硬飛路展示出嚟咁。 簽埋名攞過去啊嘛。 係啊，簽埋名攞過去咁樣嘅。咁呢個係我其中一樣會諗嘅嘢啦。另一樣嘢即係即係呢一個節目咯，我自己都要即係而家節目尾聲都要講下嘅，即係其實真係一呼百應啊！利物真係好團結嘅，即係你諗下，我都係求其豬噏一下話，諗住做個節目。 我見你個嘉賓 list 即係而家唔開俾你聽住先， 係 好強噶嘛， 好誇張，真係爭董建華啫嘛， 係啊， 真係爭董建華咋， 佢嚟埋真係不得了， 係啊，嚟埋不得了啦， 董建華胡國雄下個禮拜上嚟啊，胡國雄嗰啲， 胡國雄你咪嚟咩？ 系啊， 系咩？ 系我讲嘅， 点吓得我？以为唔系啊，沾污我对方，你知啦，系好强啊，即系同埋好多都系即系一问就应承，一问就应承，咁直头都冇问时间啊，好啊，嚟啊，冇问题啊，即系证明大家都等咗好多年。 系某程度上系即系又系嘅，如果我哋年年攞咁啊，未必又谂唔齐脚嘅，你又真系等咗四分一个世纪啊嘛，真系。 同埋而家先有机会俾我哋表达一下，即系平时咧，即 系 以前 收得太 耐 啦，系啦。 我哋平時笠曬， 我哋做咗海底奇兵， 潛曬水， 我哋全部都做曬 Nemo， 同埋我 哋潛水，但我哋冇轉會喎， 冇， 係啊，咁係喎，真喎， 所以我一路都話呢個節目係學貴神話齋啦，有今生冇來世啊呢球波， 冇錯， 即係真係冇下次嘅，咁 亦都有一啲係喺電台做嘅朋友。 可能有下次嘅，冇下次係咪先？ 唔係，即係 冇下次等咁耐啦，已經。 哦，咁都好啦，都得好，係咪先？都得好。 等廿幾年啦，大佬，冇下次等咁耐。咁亦都有啲係電台做嘅朋友咧，咁因為有合約在身，咁佢都話得冇問題，我即刻向我個電台申請。系啦，講明唔講政治㗎，唔係同我個節目無關㗎，講波㗎咋咁樣，咁樣即係我覺得好感動嘅，我覺得就咁啊，我覺得呢六個禮拜，都唔好咁講，過埋今晚啦，起碼 唔係呢個節目老實講，隨時係停止， 話嗌出嚟就做六集，總之每過一關係做一集，能唔能夠做到六集咧？我哋控制唔到 㗎，我覺得大家即係喺 Facebook 咧，即係盡情咧。即係上水 係啦，盡情鋪頭， 盡情鋪頭，即係唔知下次係等幾時㗎啦。咁啊知道各位都好忙啦，今日真係好多謝大家咧一齊嚟呢個節目度玩啦。 多謝你。 係啊，咁啊希望 完得咁突然嘅。 唔係啊，肥 Sam 因為要走啦。 哦，原來咁嘅。 係啊，咁我諗即係節目時間差唔多，你有冇做嘢講啊？ 俾人壓 即係其實你咁嘅皮蛋，你嚟到其實都係講裸跑同埋講傑斯仔嗰條數。 唔係，最緊要傑斯仔條數真係好緊要，因為我每一次喺百萬度問。冇人答，淨係有人 like， 咁你同個政府有乜分別咧？係咪先？ 咁你幫佢找數得唔得？ 我諗都係當事人自己認翻 粒水，大佬，我都係澄清翻傑斯仔嗰條數，佢話幫你含個你係冇指名道姓講邊個，大佬。 咁啊都要揾翻嗰個你出嚟啊！ 求其揾個啦。 如果揾到嘅話，咁你冇得唔含啊嘛。 冇啦，唔好再講呢個 topic。我覺得要完啊呢一樣嘢。OK， 嗱我哋希望啦，放長雙眼啦嚇，即係聽晚搞掂呢個韋思涵，繼續排榜首，亦都嗱，大家真係要好誠心，即係祝福呢一個修咸頓同埋呢個史篤城。搞掂呢一個曼城同埋車路士咧，咁我哋就真係放心好多，我哋可以發夢多幾個禮拜。 冇錯， 即係冇錯啦，就係咁啦。咁啊，多謝大家，咁啊，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二十、三十、四十，一個冇既定主題嘅節目，咁即係聽咩咧？ 電影、 女人、 工作、 音樂咧、 鹹濕嘢、 爛鏡、 麗丸咧、集體回憶。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堂。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唔好意思。